攻读厄斯德拉上第二章。以下是由被掳充军回国的本省子民，即当初巴比伦王拿布高掳往巴比伦去的人，如今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回了本城。他们从泽鲁巴贝尔、耶舒雅、乃赫米雅、瑟拉雅、勒厄拉雅、纳哈马尼、摩尔德开、比尔商、米斯帕尔、比格外、勒红、巴阿纳一起回来了。以下是以色列人男子的数目：帕洛士的子孙2172名，设法提亚的子孙372名，阿拉黑的子孙775名，帕哈特摩阿布的子孙，以耶舒雅和约阿布的子孙2812名，厄兰的子孙1254名，扎突的子孙945名，达凯的子孙760名，巴尼的子孙642名，贝拜的子孙623名，阿茨加德的子孙1222名，阿多尼干的子孙666名，比格外的子孙2056名，阿丁的子孙454名，阿特尔的子孙及西泽克雅的子孙98名，贝宰的子孙323名，约纳的子孙112名，哈雄的子孙223名，基巴尔的子孙95名，白冷人123名，乃托法人56名，阿纳托特人128名，阿斯马韦特人42名，克里亚特伊阿林人、格菲纳人和贝厄洛特人共743名，拉马人和格巴人共621名，米格马斯人122名，贝特尔人和哈伊人共223名，乃波人52名，马格比士人156名，另一厄兰的子孙1254名，哈林的子孙320名，罗德人、哈迪德人和敖诺人共725名，耶里哥人345名，色纳阿人3630名。司祭有耶达雅的子孙即耶舒雅家族973名，伊莫尔的子孙1052名，帕士胡尔的子孙1247名，哈林的子孙1017名。列位人有何达维亚的后裔耶舒雅和卡德米尔的子孙共74名，歌咏员阿萨夫的子孙128名，门丁有沙龙的子孙、阿特尔的子孙、卡尔蒙的子孙、阿古布的子孙、哈提达的子孙、韶拜的子孙，共139名。献身者有七哈的子孙、哈苏法的子孙、塔巴敖特的子孙、克洛斯的子孙、西阿哈的子孙、哈东的子孙、类巴纳的子孙、哈加巴的子孙、阿古布的子孙、哈加布的子孙、沙莫莱的子孙、哈南的子孙、基德尔的子孙、加哈尔的子孙、勒阿雅的子孙、勒金的子孙、乃科达的子孙、加仓的子孙、乌扎的子孙、帕瑟亚的子孙、贝塞的子孙、阿斯纳的子孙、莫乌宁的子孙、乃非星的子孙、